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一点植物学继续开讲，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常见植物的陌生之处。首先来介绍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他呢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史军博士，也是玉米实验室的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的理事，科学松鼠会的成员。史军博士你好。 刘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史军博士，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应该接触的比较多的植物，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介绍他们。我这么说吧，一种呢是蚕豆，一种呢是莲子，有的是种子，有的是果实，有的呢 果实又是种子。 大家还是来听一听史军博士的介绍吧。我以前特别清楚的知道蚕豆啊，它应该是果实，莲子呢也是果实，但是呢今天史军博士给我一个正确的解释，大家听一听有没有像我啊一样在上节目之前就已经晕了的那样的一种感受。史军博士，蚕豆和莲子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因为现在正好是他们上市的时间段嘛，大家对这些植物都不陌生。而且呢，如果您对我们的知识感兴趣，想要再拿到这个实物啊来对照着了解一下的话，现在去菜市场或者超市啊都非常容易就能买到了。种子和果实的事儿接下来交给您了。 这个还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儿啊，就怎么样区分种子和果实。因为种子啊是一个在植物世界里面非常有跨越标志的这样的一个植物的结构。为什么叫跨越的标志呢？是因为在植物世界出现种子以前，绝大多数的植物都是依赖于水的环境进行繁殖的。比如说我们突然见到的苔藓。苔藓是怎么样来繁殖呢？它们都是通过这种孢子以及在水里面游动的精子来进行繁衍的。这样的话就必须有一个水环境，在一个潮湿的状态下它们才能完成繁殖的这个样子一个历程和状态。没有人说我们看那个苔藓都长在超级大的太阳地儿里，是吧？这个长不了。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怕晒啊，更关键的是他们繁殖是需要整个水环境的。而种子出现啊，恰恰就改变了这一局面。种子是一个自带这个供给系统的这样子一个植物的结构啊，就是说短时间把它丢到那儿以后啊，它也不会死。而且它带了这个最初生长所需要的这些营养，就是我们人为什么喜欢吃植物的种子，或者说很多动物都喜欢吃植物的种子，那是因为植物在种子里面储备了大量的营养，或者是淀粉，或者是油脂，或者是蛋白质，所以我们人和动物是为了获取这些营养才去吃这个东西的。 所以啊，其实在我一直的传统的印象当中啊，不论是蚕豆还是莲子，它们都是种子。但是今天史军博士告诉我，蚕豆是种子，莲子是果实。莲子和蚕豆为什么一个叫种子一个叫果实？前面我都明白了，后面 这就区别就出现了啊。最初出现的种子啊，植物世界里面出现的种子都是直接就是种子裸奔状态啊，外面没有包被。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吃的松子儿。 我还以为您要说葡萄呢。 葡萄没有裸奔是吧，葡萄是有一包被的啊。那比较典型的就是这松子儿。松子儿外面是没有这个果皮的包裹的。 谁说呀，松子是长在松塔里的。 这没错啊，松塔的这个我们叫这个种鳞。种鳞就像鳞片一样， 但是它不是果皮。 我一直以为，或者是很多朋友的概念当中，都是松树的果实是松塔，松树的种子是松子。 哎，对，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啊。首先，它并不是这个叫什么呢？并不是一果实，也更不是它的果皮。这为什么叫这样来说呢？因为它跟这个种子啊，就是松子之间，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贴合在一起，或者说，捆绑在一起。 当然必须捆绑和贴合呀。松子是从松塔里面长出来的。 是的，这个没错啊，但是它没有包裹在一起，没有形成一个像，比如说像豆荚，或者说像桃子那样的包裹的系统，就是它只是像鳞片鱼鳞一样把这个种子夹在上面了， 就是包的不够严实。 对 对, 对，这个如果说啊，举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例子，它只是一烧麦啊，这口还露着呢啊，它不是饺子也不是包子啊，就没有给人家完全包住啊，是这样一个道理。 大家知道为什么史军博士号称是植物学家里最会吃的会吃的人里面最懂植物学的专业人士了吧？ 这个是为了方便跟大家沟通是吧？所以这样说大家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啊，因为这个烧麦你看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啊，这个皮儿没有完全的合在一起啊，那种子只是在里面兜着呢。其实按说还有比松塔更像果子的这样的一些裸子植物，比如说红豆杉。啊，红豆杉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好玩的这种植物啊，你看它那个最终长出来那个种子啊，实际上是被一个红色的肉肉的像果子一样的东西托着呢，我们把那个东西叫种托啊，一般朋友好像不注意的话就会把它认为说，哎，这不就是那个红豆杉的果子吗？ 特别感觉呀，史军博士刚才说的太像这个白果了。 哎 啊，银杏 对， 就是这种感受。 哎，对，银杏也是非常特别的啊。我们看那个银杏啊，肉乎乎的是吧？但是实际上它那是一种子，就整个是一种子，不是果子。就是银杏会给大家一种错觉，说它不开花也能结这个果子，但是不是的，它不会结果子，它是整个就是一种子。 我一直以为都是不开花结了一个果子。 对，那当然了，这个怎么样界定果子和种子，很多时候还得从这个解剖和发育的这种角度来看，是吧？但还有一个最最最基本的一个事情，就是在长出这个东西之前，这个跟它亲密接触的地方有没有花瓣啊，有没有花蕊啊，这也是一个判断的标准。啊，你要说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从一朵花里面来的，那这个通常也不是一个果子，它很可能就是种子了。 那必须啊，蚕豆还有莲子，它们之前蚕豆会开花的，莲子那荷花鼎鼎大名，绝对都开了花以后长的这些，不知道现在它是种子还是果实的这些蚕豆和莲子。 但是这个事情又可能要讲的稍微远点了啊。蚕豆这个不用特别的麻烦的解释，因为蚕豆毕竟它不是裸露的长在这个蚕豆枝干上了。我们知道这个蚕豆外面跟我们吃的毛豆啊、四季豆一样，外面都有一豆荚。 嗯 啊，这豆荚实际上就是果皮啊。 所以刚才咱们说的裸子植物，到了不论是蚕豆也好还是莲子，它们都已经不是裸子植物了，它们是被子植物。 对，它们是被子植物，是会开花的啊。裸子植物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花的。那这个种荚其实就是它们的果皮。其实我们再来看这个莲子啊，莲子也是有花的。莲子有花，而且会长出一莲蓬，是吧？ 对啊，那是荷花啊。 很多人说这个莲蓬是不是它的果实？不是。这个莲蓬又不是一个果实，莲蓬是莲蓬，莲蓬是什么呢？莲蓬它在植物学上的概念应该叫花托或者叫果托，果托，你这个听这个名字你就能想象到，它是托着果子的一个东西，是吧？像一个托盘一样托着果子，那果子在哪儿呢？果子就是那上面的一个个的有绿色的或者深黑色的一个小球啊，这是小坚果，这是没有剥皮的莲子。 难受想哭， 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植物学家史军博士来和大家聊一聊蚕豆和莲子。了解这样的两种植物，我们先从分清种子和果实开始。蚕豆啊，我以为蚕豆外面的蚕豆荚儿就类似是莲子的莲蓬，但是刚才听您的介绍，好像这俩对应的又不对。 对，这俩对不上。这个莲蓬这个对的是谁呢？莲蓬对的是我们吃的草莓。 史军博士，如果您要是把莲蓬和草莓对应在一起的话，那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我吃草莓是应该吃草莓呀，还是应该吃那草莓上面的籽儿呢？ 是，我们没有人专门为了吃那个籽儿去吃啊，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那上面像小芝麻粒儿一样的这个籽儿，恰恰是草莓的果实。它的对应呢，就是那些没有包皮儿的、带着厚皮儿的那些莲子儿，而它那些红色的、丰满的、多汁的、甜甜的这个部位啊，对应的就是莲蓬的这个主体。其实它们都是花托或者叫果托，它们就托着好多的小果子。那很多朋友说，那果子就长成像芝麻粒儿一样那东西吗？对，没错，就是长成那个芝麻粒儿那样的。我们植物学上把这个东西叫做坚果，所谓的植物学上的坚果啊，又不是我们商品上的坚果， 又不是前面说的松子儿。 对，松子儿整个就是一种子啊，那它是严格意义上的坚果。植物学的坚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果子在成熟以后是不会炸开的，不开裂。什么会开裂呢？豌豆荚，你成熟以后肯定会开裂，是吧？这个绿豆荚肯定是会开裂的，就是它成熟以后这豆子砰砰砰都蹦了啊，就包括说凤仙花，我们种的凤仙花这成熟以后也会开裂的，但是这坚果啊它不开裂，就是你怎么折腾它它都不开裂。 那这坚果到底算种子还是算果实呢？ 果实，对、 哦、 对。那我们吃莲子的时候会剥掉外面这层硬壳，这层硬壳呢就是这小坚果的果皮了。那至于说种子呢，就是里面那白白胖胖的这个部位了。 哎，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记得上初中啊，那时候学生物课嘛，就讲到了根茎叶，就说到了土豆、马铃薯、山药。我当时呢就被这几样的植物给闹晕了。但是现在呢，我发现呀，这真是小巫见大巫。如果当年有史军博士来给我讲这个种子和果实，我比当时讲根茎叶要晕100倍。但我想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可能也和我一样，我相信一定会有明白的。虽然大家晕了，但是这样的一个科学道理，听众朋友只要理解了，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更重要的。 对对对，其实啊，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间有限啊，因为整个想要理解整个植物世界，或者说仅仅是了解刚才刘莎说的根茎叶花果实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结构，它就需要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单说果实的结构，实际上我们应该从最标准的果实开始讲。刚才讲的这些果实都是非标准的果实，最标准的果实大家记着去对一下啊，就是桃子了。 嗯， 桃子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果实， 就必须得开花。 哎， 然后还得有叶子， 对， 然后还得能长出一个果子， 对， 那果子大家一定注意啊，它还得是完全密闭的， 对， 包着它的种子， 对对对，而且它的果肉还是果皮啊，我们叫果皮还是分层的，外面的外果皮是长毛这层，里面的中果皮厚厚的多汁的是我们喜欢吃的，里面的内果皮就是那个桃核，很多人做手串用的，再往里桃仁那才是种子。啊，这是一个标准的果实啊！ 这一大果实已经给很多听众朋友造成了困惑。大家记住啊， 您如果是分不清楚花果实的话，那现在正好也有桃子。 对， 您把这桃子给你纵切。 对对对对对对，横切也可以，只要切得动。啊，别把手切了啊！这注意注意用刀安全哈。 那么我们今天既然讲蚕豆和莲子，虽然它们不是标准的这样的种子或者果实，但是我们还是来说一说吧。史军博士，咱们先从蚕豆开始说。如果按照上市季节的话，如果按照最会吃的植物学家的这样的一个上市季节来推算的话，咱们应该先讲蚕豆。 嗯嗯。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蚕豆啊。蚕豆花不用说了。 嗯。 蚕豆叶子不用说了。蚕豆茎也跟这个山药啊跟马铃薯区别比较大。 嗯嗯。 所以就是它的果实。我们说的蚕豆荚肯定是它的果实了，对不对？ 对对对。 那里面那个包的蚕豆啊，大家注意，蚕豆上面还有一个绿皮儿， 对， 那硬壳加上里面的蚕豆，现在我想知道这两部分哪部分是种子？ 它们都是种子，只不过那个硬壳是种皮啊，我们叫种子，实际上也是有种子的基本的组成结构的啊。种子实际上就是外面通常都会包着一层种皮。 嗯， 你看大部分的种子都会有啊。 嗯， 非常明显的这个种皮，比如说花生是吧？花生外面有一层这个红色的皮。 嗯， 这种皮是吧？绿豆我们煮绿豆沙的时候，里面都煮融了，但是外面还有一层壳，煮不烂啊，这也是种皮。 再煮煮能煮烂 啊？这得多费火呀，是吧？对，那这是至于说还有我们熟悉的这个西瓜籽儿，嗑西瓜籽儿的时候，这西瓜籽儿外面硬硬的这层壳也是种皮。 就是整个西瓜是果实。 哎。 然后里面的籽儿是种子。 对对对。 我怎么觉得在植物学家史军博士面前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都特别小心翼翼。 对，你说这个稍微再扩展一点可能就会有问题啊。有人说葵花籽儿是不是？葵花籽儿就不是了。 我刚要说葵花籽儿。 葵花籽儿那个就是硬壳就成了果皮了。因为你这样来想，西瓜籽儿外面还有一果实包着是吧？ 对啊。 但是葵花籽儿外面有包子吗？ 有啊，那个葵花籽儿它是从那个大的那个葵花盘上包下来的呀。 哎，这就葵花盘没有紧密的把它封闭成一个系统、是吧？ 对，葵花盘它是烧麦。 对对对对对，你看这个一下子就明白了是吧？我还是觉得这个用吃来打比方，大家最容易明白。 所以葵花籽儿它是果实， 对，它是一个一个的小果子。 我想起来了，葵花籽儿的外面的那层壳剥掉以后，它的酥脆的仁儿的外面还有一层特别薄的皮儿、 哎， 那是它的 对了 外果 外 种皮 啊，那是种皮，对对对，没错啊，这个细致结构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刚才说哪儿了？ 我们现在就要去菜市场买二斤蚕豆来说了。 我们去蚕豆是吧？去蚕豆就会发现，其实嫩的时候啊，这个蚕豆外面这层绿皮儿还是挺薄的，可以一起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层种皮会越长越厚，越长越硬啊。等到老蚕豆的时候，基本上也就这嚼不动了啊，没人就喜欢带着它吃，基本上把它剥掉了才炒着吃，是吧？我们那个时候就要吃蚕豆米了。 对 啊，再老一点啊，等这个蚕豆完全成熟了，这豆子晒干了以后，那这个时候再吃的话，要么你把它炸的酥脆了才吃，要么就是干脆就也是去掉以后只吃里面的仁儿。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小零食这个食品区也会见到这个所谓的兰花豆，是吧？啊，那就是完全成熟的蚕豆的种子炸制而成的。 要是不炸制的话，您那牙口真是不见得能嗑得动。 对，是真的嗑不动啊啊，除非也是那个话，就是煮很长时间。煮的都非常烂了啊，才带着一起吃。 什么样的植物能结出这么神奇的蚕豆种子来呢？ 嗯，对，这个也是被我们人啊驯化了很多很多年啊。这个蚕豆啊，其实很有意思啊。很多人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中国原产？这不是中国原产的。 哎，有一个印象啊，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学过一篇课文，就说到了孔乙己吃的那茴香豆。 哎， 其实说茴香豆，那就是蚕豆做的。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蚕豆作为一种食物，在中国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所以它居然不是中国传统的食物。 是的，是的，这个蚕豆还真不是中国原产的啊，因为蚕豆还有一个名字叫胡豆。 胡豆， 哎。胡豆，你听这名字，这就不是这个中国本土的是吧？ 我们以前讲过啊，随着一带一路来到中国的那些植物，凡是叫胡豆的，基本上都是一带一路来的。 哎，对，没错啊，从西边来的啊，这个像什么胡萝卜啊，什么之类的啊，这都是从西边来的。那这个东西呢，其实确实是从西边传入我们国家的啊。那但是只不过在中国的，时间比较长了啊，我们误以为这个东西是我们中国原产的，其实不是。 我们来回顾一下啊，传入到我们国家的那些国外的食材啊，基本上时间段最早的呢，就是以汉朝还有汉朝之前的啊，那应该是张骞出使西域。然后呢，比较大规模的就是唐朝，再之后就是明清时间段了。 对， 那如果根据孔乙己吃茴香豆来推算的话，它应该是之前很早就到中国了，所以按照时间算的话，应该是张骞出使西域左右带回来的胡豆。 没错，没错，就是那个时间段带回来的啊，那很早很早了，因为人类种植这个蚕豆的时间也非常久远了，大概8000多年。哇，这个时间跟人类的农业文明史差不太多啊，也就是说它这个驯化的时间是非常非常早的啊，非常非常早的一个东西。因为怎么说呢，在亚洲的这种西部和非洲北部的这个区域啊，本来就是这个西方文明的一个摇篮啊，那在这个区域呢，作为一个文明摇篮的这种物质基础啊，那它很早就被驯化了，因为毕竟它能提供大量的这种食物的来源嘛，蚕豆里面含有大量的这种碳水化合物啊，吃了以后可以饱肚子，虽然说吃完饱肚子以后会带来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是吧，我们都知道蚕豆吃多了这个就是放屁的情况比较严重。 哎呀，那不仅仅是蚕豆，黄豆，很多豆子都有同样的这种属性。 对对对，这就是因为这些豆类的作物啊，特别是它们籽粒里面含有大量的这种多糖类的物质，我们吃下去以后并不会被我们人的这种消化系统所消化和吸收，倒是会被我们这个肠道里面的细菌给利用了。细菌把这些多糖类的物质就进行利用和吸收之后，会排出大量的甲烷，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家里面使用的这个天然气就类似这样的成分，这样子就梆梆梆放出来就是屁了。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邀请植物学家史军博士来聊一聊蚕豆和莲子。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继续关注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绿色，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植物学家史军博士，聊一聊那些我们生活当中常见植物的陌生之处，一点植物学马上就要开讲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谈到的是蚕豆和莲子，现在正是这两种食物上市的时间段，但是我们常吃的这样的两种植物您了解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史军博士不仅仅要从植物学的角度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样的两种植物，还要教您来分辨根茎叶花果实，还真是挺有些难度的，您接着往下听就知道了。不仅仅是蚕豆，前面呢我们也说过绿豆呀还有红豆，它们在我们食用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比如说给它磨成面，或者呢是给它熬的时间久了以后，都有那种沙沙的那种感受啊。 对， 为什么这样的豆子会有这种沙沙的感受，而我们比如吃米饭呀或者是吃面条啊这样的沙沙的感受就没有了呢？ 这还是根据一个是部位的不一样，一个是营养成分的不一样啊。首先说部位的不一样吧，啊，部位的怎么样不一样呢？我们吃的这个蚕豆、绿豆或者是红豆，我们吃的这个部位啊，实际上是它们的子叶。什么叫子叶呢？有过种植经验的朋友一定会注意到啊，或者说看过这个种植的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那个小白菜苗刚长出来的时候，有两片像心形的叶子。 嗯，对啊。 啊，刚出土的很多植物都会有这种情况。 对对对对， 啊，这叫子叶。为什么叫子叶呢？是从种子里面带出来的。 哦。 啊，它在种子里面本来就有，这两片叶子本来就有，只不过是长的时候展开了。 嗯。 啊，这叫子叶。那蚕豆啊、绿豆啊、红豆啊，这些豆类的营养物质通常都存在这个子叶里面。 哦。 但是呢，这个米饭和这个面粉啊，就是小麦和水稻，它们的营养并不存在子叶里面，它们的营养是存在胚乳里面的。啊，也就是我们吃到的这个米饭还有麦粒的这个主要的部位。 嗯。 啊，就是它们的储存部位是不一样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水稻啊和这个小麦，它们的胚乳里面的这个蛋白质含量还是有一定的蛋白质含量的啊。你就问这个事情很难让人理解是吧，说这个里面怎么可能还有蛋白质，实际上是有的。就比如说我们再说一个吃的东西，凉皮儿，凉皮儿都吃了，夏天了。 很多的植物里面都含有蛋白质。 对对。嗯，凉皮儿是大家经常吃的一个食物。 嗯， 那包括最近网红食品烤面筋 啊。 对，那这面筋从哪儿来的呢？面筋实际上就是这个面粉里面的蛋白质，我们把它给弄出来了，就是制淀粉的情况下啊，把淀粉全都脱去以后，就剩下那个蛋白质以后，它就成了一个像肉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东西了啊。嗯，通过蒸制或者是烤制以后，吃着起来的口感非常像肉啊，但是它不是从肉来的，它是从这个植物来的。那至于说这个蚕豆里面呢就稍少了，没有这么多蛋白质啊。包括说绿豆里面那就更少了啊，绿豆是不能做成豆腐的是吧。啊，那什么里面的豆子里面的那个蛋白质多？那黄豆里面的多。黄豆是可以磨豆浆做成豆腐的，那是因为它蛋白质的存在。但是没有人说我绿豆磨豆浆做成豆腐了，没有这样的啊。绿豆只能做粉条，绿豆不能做豆腐，那是因为绿豆和蚕豆它都是更偏向于淀粉类的物质作为营养储备。 哎，嗯，我们刚才谈到了蚕豆，我们在吃起来的那种口感沙沙的感觉。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植物，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一种植物它们会有很多的状态，比如说我们之前说过的甜瓜，那甜瓜大家满超市去找去吧，能找出七八种甚至更多。蚕豆是属于哪一类呢？是有庞大的品种呢，还是说品种并不多的一种植物呢？ 其实它怎么说呢，是有不同的品种啊。通常来说，我们是按照蚕豆的这个籽粒的大小给它们划分的，有大中小三类 哎，这划分起来够直白的是吧？啊， 我还以为是一颗上面有的蚕豆吸收的养料多就长成大的，有的呢吸收的少一点长成中的，有的吸收特别少呢就长成小的。原来人家是有大中小的区分。 是的，是的，这可不能乱分啊！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养的这个狗狗里面有的是这个大金毛是吧？有的是吉娃娃。 对 对，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不能说。这一个狗妈妈生了既下了金毛又下了吉娃娃，这下不了是吧？ 但是其实我一直以为蚕豆的大小是同一颗秧上吸收的营养不一样造成的。 哎，当然这个大中小就差别就非常非常明显了啊。那这个怎么划分呢？首先我们说大的是我们普通消费者最容易接触到的，就是大粒蚕豆。大粒蚕豆什么样的一个用途呢？通常也用在我们做蔬菜用，比如说在这个季节，江南吃这个雪菜蚕豆。 不仅仅是江南，其实在北方啊，在初夏呀，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北方的菜市也有卖那种翠绿翠绿的蚕豆，然后稍微的清洗一下也特别好炒，然后和很多的肉类一起配着炒也可以。 对，也有啊，用火腿来配也是非常好的，就是当蔬菜吃的这个。这是大粒蚕豆，因为通常来说它的个头都是最大的。 我感觉有我们成年人的大拇指的那样的一个大小。 对。 哎，但是我觉得我吃的兰花豆好像比这都小。 对，这就是有很多的作为粮食啊或者是淀粉供给的这些蚕豆，那就是中粒蚕豆了。中粒蚕豆它的特点就是个头稍小一点，但是淀粉含量更高。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吃起来可能这个口感更面。 我吃过吗？我吃过兰花豆还有刚才说的炒蚕豆的菜，但是刚才这种蚕豆我吃过吗？ 应该还是吃过的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饭店里面吃的这个五香蚕豆，大部分是从这个来的。 哦，那个糯糯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那都不是这种脆的这种感觉啊，或者说不是蔬菜这种感觉，是另外一种感觉了。这个很可能也是这个孔乙己买那个茴香豆那个本体， 是吧？就是中号的 中粒蚕豆了。 石军博士，很多朋友都非常喜爱的兰花豆，它在哪儿呢？ 那还是中粒蚕豆啊。 哦， 中粒蚕豆，中粒蚕豆虽然说，哎，这个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么小也能叫中粒蚕豆吗？ 没错，没错。你看我们很多的这个兰花豆啊，我说的是那个买的现成的这样的兰花豆，已经做好的，不论开花还是不开花的，大概是我们的前面说的大粒的啊，是大拇指那么大。这个中粒的，我们说的兰花豆就已经是我们的小手指啊那样的大小，已经挺小的了，这是中粒的标准。 这其实已经很大了，因为它是干的。这个大家不妨去感受一下啊，就是黄豆很容易去感受，你家里面都有黄豆，大豆嘛，是吧？那干大豆很小的，圆圆的那么大，然后但是你把这个放到水里，很快你就会发现它胀成了比原来的大概有原来两倍这么大了。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因为豆子这个吸水性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啊。 对对 啊，在这里就特别特别提醒啊，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注意啊，给小朋友们，特别是幼儿，一定要告诉他们这个豆子啊不要往鼻孔里面塞。 遇水膨胀。 对，这个是很危险一件事儿啊，你塞进去以后啊很快这个就膨胀了，因为很多人说哎鼻子里面能有什么水，鼻子里面还有鼻涕的呀，而且这个膨胀速度很快，然后就胀起来以后你很难把它取出来。而且碰到这种情况你一定要去医院赶紧处理，不要自己在那儿瞎扑棱，是吧？有的家长说我怕麻烦，我就要去拿一个这个筷子呀，或者夹子里面有镊子呀，在那儿捅啊捅啊，不小心哎，这豆子反而捅到了更深的地方，甚至是捅入了这种深部的呼吸道，这就比更麻烦了。 哎，所以啊，豆子小朋友如果是玩耍的话，一定要注意。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是中号的蚕豆啊， 哎。 小号蚕豆到底多小啊？ 小号蚕豆基本上大家都不会在市场上见到了，而且这个东西压根儿就不是为了我们人吃准备的，这是为了做饲料和绿肥来使用的。 啊，饲料很容易理解是吧？这东西，长了豆子弄回去就是为这个牲畜补充蛋白质和补充这个碳水化合物了。啊，至于说绿肥呢，其实是使用了它们豆科植物的一些特性，因为豆科植物都具有非常强的一种固氮的这种能力。所谓的固氮就是它自己可以生产氮肥，种过了这个豆科植物了以后，可以让这个土地的肥力进行一些恢复，通过种植这样的东西就会改良土壤。 石军博士，今天呀我们要讲蚕豆这种种子，还要讲莲子这样的一种果实。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所以关于蚕豆咱们需要做收尾了，接下来要讲莲子这种果实了。关于蚕豆还有需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内容吗？ 那吃蚕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用的，因为有些朋友啊比较悲催，就是会因为吃蚕豆惹上一些麻烦。那是什么麻烦呢？不是说过敏起疹子，而是产生这个溶血的情况，比起疹子还麻烦， 很严重， 很严重。我们叫蚕豆病啊。这个蚕豆病是怎么发生的呢？是因为蚕豆里面有一种物质叫蚕豆嘧啶，它是对一些有特殊遗传状况的朋友会带来一些麻烦啊。这些朋友因为缺乏一些特殊的这种酶啊，我们体内运转的特殊的这种酶，就会因为摄入蚕豆发生这种溶血。那溶血最典型的症状就会出现酱油尿，就是你的尿液就会变成这个酱油色的。这样的状况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啊。那这些朋友就需要尽可能的躲避蚕豆以及蚕豆的制品啊。当然这个绝大多数朋友来说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出现这种酱油尿的症状，或者说吃完蚕豆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状况的话，立马要去医院，最好最好是要避免吃蚕豆以及蚕豆的制品。没有办法啊，我到今天为止我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蚕豆病的问题。那没关系了，世界这么大，有那么多好吃的，放过蚕豆也不是一件特别特别痛苦的事儿，是吧？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一点植物学啊！我们今天来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常见植物的陌生之处。前面呢说过了蚕豆之后，下面呢要来说一说莲子，还记得吗？蚕豆那是种子，莲子是果实。 对对对对对，当然了，剥了皮儿的莲子就是种子了。 带着莲蓬的那个莲子，大家想的是什么吧？ 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大家都说完了，我以后再也不接触植物学了。 我觉得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呀，市场上的或者是菜市场上的蚕豆和莲子肯定大卖，大家都在那一层一层的剥皮。 要练习，要练习。对，大家记住了，就是所谓的一个果子，就是它的基本结构就像饺子。那你要说这个就开口像烧麦这样的，这肯定不是一果子。而且呢，果子啊是可剥的啊，它实际上就像吃饺子的时候还有外面还有一层皮儿啊。如果说你拿到的没有外面这层皮儿了啊，那肯定不是饺子，那是肉丸子，是吧？那同理，你拿到了只有里面这个东西的话，那就是种子了，那就不是这个果子了。 不过说到这个莲子啊，大家一定要仔细看。在上节目之前呀，我反复的和史军博士印证一件事情，我说您确定莲子是果实吗？莲子是果实吗？后来我突然想明白了一点啊，史军博士说的那个果实啊是要带外果皮，还有呢里面有种子的。但是很多朋友看到莲子是什么样，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看到莲子都是白白的，然后里面莲心啊被 掏掉 一个孔， 掏掉了。 我一想，这 莲子剩下的不就两半吗？那标准的它必须是种子，不可能是果实啊，就忽略到了外面的那层皮儿。 嗯，是的是的，因为在加工的过程中啊，通常意义上都会把外面这层果皮给剥掉了啊，因为这层果皮其实相对来说还挺费牙的，还挺硬的，是吧？你剥起来没那么容易啊，那基本上都处理掉了，而且中间那个莲心啊也被处理掉了。那个莲心为什么会被处理掉呢？那个莲心是因为它是发苦的。 对。 带着这个吃肯定是不舒服的，而且那个味儿怎么说呢，那种苦啊也不太像一个我们平常意义上吃的这个果实的这种果肉里面的苦味，它更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茶叶跟苦瓜的那种苦。 我觉得它是一种特别标准的，有点类似于药材的那种苦味。 对对对对，非常苦啊，跟苦瓜那种苦还是很接近的。那这个苦啊其实也就是这个种子保护自己的一个机制。那为什么只有这儿苦，那个莲的那个瓣上啊，莲子那个瓣上白色那部分不苦呢？那是因为这个绿色这个小部位啊，其实才是这个莲种子的一个核心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将来会变成莲的整个的身体啊，它是这个莲的种子的这个胚啊，或者我们类似于我们动物的胚胎，那它将来会长成整个这个莲花这个身体，而至于说那个胖胖的这个莲子儿的这个主体的部分呢，看似主体的部分，实际上是它们携带的干粮，仅仅相当于它们携带的干粮袋而已。它才不，那个才不重要，中间这个才重要。 重点要说，这莲子它带的干粮袋可也太大了。 有备无患嘛，是吧？ 刚才我们跟大家谈到了啊，莲子，特别说到了莲子是果实，一定要仔细看，要看那个没有去除掉外果皮的莲子。 对。 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啊，主题是莲子，但是我想呢，还是把从荷叶到荷花到藕到莲子这一套系统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因为根茎叶花果实这一套系统上有好多让大家能掉坑里的内容。除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莲子以外，还有掉坑里的有好多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对对 对, 对、那最常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莲花或者说莲藕我们吃的是什么部位。很多朋友说那埋在泥里面的那不就是根吗？但是这不是根啊，这毫无疑问不是根。这个是莲藕的茎。 对， 至于说根在哪儿呢，根是上面那个藕节处这种 小须子。 对对对对，黑黑的这些须状物啊，这个是才是它们的根啊。这个白白胖胖的这些莲藕实际上是它们的茎。 史军博士，问题就出在这儿啊。我们大家荷叶浮出水面的很清楚了，那是荷叶。然后呢荷花也很清楚了，不会有异议。 没错。 下面出问题就是藕了。藕埋在泥里出淤泥而不染，说的是荷花。那藕是一节一节的。但如果我们大家去菜市场的话，就会看到啊，这个藕一节一节的很正常，里面有孔。但有的藕它上面有一个小芽儿。那长出那个芽儿那个部分，它是属于根茎叶花果实的什么部分呢？ 属于芽儿。这开玩笑啊，但是芽儿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别的标准啊。通常来说在一个植物的部位上有芽生长或者说有固定的芽的生长的位置的，这通常这个部位就是它们的茎了。那像很多的部位也能长出来这种芽，但是这个出芽的部位不固定的话，那它也不是茎。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家那个买一红薯放家里时间长了也能长出来这个叶子，也能发芽。 对啊，所以红薯是 但是红薯不是茎，红薯是根啊。为什么呢？是因为它那个长芽的部位不固定，就是哪儿都可能冒出来。但是土豆的冒芽的部位是固定的，你看上面有好多的眼儿，这是有固定出口的，这是茎；没固定出口的那是根啊，这个又差远了，是吧？那再说回到莲藕，就是莲藕这个冒出来一个芽，这将来 就会变成什么呢？变成叶子，或者说变成再往前生长的藕节儿，啊，是这样的。 那怎么能够区分它变的是叶子，或者说它变的是这个前面的这个藕节儿呢？ 等它长大。当然都会变啊，都是它是一个混合芽啊，都会变的啊。 那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一片一片的荷叶啊，它是长在每节的藕节的中间，还是说它只长在每节藕的这顶端，也就有芽的部分呢？ 大部分都是长在这个顶端，就是在已经成熟的藕节中间，通常就不怎么长了。就是通常它会在每一个这个新芽的长出来的时候再去长出来这样的叶子荷叶。当然你要说在这个里面，就是是不是还会有新的这种芽再长出来，藕节的部分是不是还会有新的芽长出来，这不好说，也有可能会长出来啊，这个看当时的它这种生存的这种状况啊等等等等因素的影响也有可能啊，但是大部分来说都是从顶头这个部位在长的。 哎，我们刚才啊对莲或者藕或者是荷花这样的一种植物进行了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个啊，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的，每年夏季来临的时候呀，是荷花盛开的季节，而夏季呢其实也并不是很多花啊都开花的季节，所以赏荷是很多朋友的一件乐事儿。而这个时候呀，像圆明园呢，像植物园就会有一些消息放出来，哎，多少年前的那古莲子啊又到开花的时候了，大家可以来看古莲花。为什么那么多年前的好几千年前的这古莲子啊，这个果实这个种子它发芽还能够长出来在现代啊开出花来，为什么其他的那些植物的种子不能保存这么久呢？ 这就说到这个莲子的它本身的这个组成了。我们刚才说这个莲子它包的非常的紧是吧，果皮儿像饺子是吧，这个包裹的紧呢，比饺子可紧多了。你饺子好歹还是捏着了，这个，古莲子它的种皮啊，就有点像这无缝焊接的这意思啊，基本上就没缝也没孔啊，整个像一个这个时间胶囊啊。我们这段时间啊，有很多地方流行埋这个时间胶囊，是吧？就把自己的心愿啊封到一个这个。不锈钢的这种容器里面，然后焊住是吧，埋到地下啊，几十年以后再挖起来看看这心愿都没有实现啊。但是这种跟人家莲子这个时间胶囊比，这差远了是吧。人家就一埋就是1000多年或者是2000多年啊，这个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间量级哈。 也就是说莲子它的密闭性能太好了。 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个密闭性能其实已经是被检验过的啊。我们这个今天看到的很多的古莲子的花啊，实际上就是在上个世纪初发现的。在哪儿发现呢？在我们国家辽宁的一个叫普兰店的地方啊，当时去考古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些古荷塘的这种遗址。那古荷塘遗址呢，这考古人员挖着挖着就发现，诶，这里面还有莲子，而这莲子呢保存的这种状况还比较好啊，至少他们外表上来看仍然是我们今天看到莲子的模样啊。于是当时就选送了一批这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莲子，就送到了中科院植物所。那个时候呢是在1975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科研人员就发现，诶，这个东西送过来原初啊只是想鉴定一下它的种类啊，说这东西到底是不是莲子，后来说是试了以后发现这个东西这保存的也太完整了是吧，那我们就试着去种一种它们，看能不能再种出来莲花。诶，在这一种呢还真种出来了。于是呢就把1000多年前的埋藏在地下的这个莲子就复活了，相当于。 您的意思也就是说，为什么其他的植物啊，埋个一两千年不能够再种活了，是因为它们的蜜蜂性能不够好，种子里面的结构已经破坏了，而莲子蜜蜂的性能非常好，种子里面结构是完整的，所以能复活。 没错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甚至还有那个更过分的这个植物，有的种子是可以生活两千多年的，你就是一种叫椰枣的或者叫伊拉克蜜枣的这样的一些植物啊，这在这个中东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粮食作物啊，就跟我们吃的蜜枣差不多，在我们现在的市场上也有。那它的种子呢，和我们吃的这个枣核有点像，那这种子可以保存两千多年。 现在问题又来了，史军博士，他们的密闭性能这么好，又这么的结实，那你说他们发芽得多困难？ 当然了，这个发芽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条件，是吧？按理说这些种子它都应该是在比较湿润状况下就发芽了。特别是这个莲子啊，它在这种水环境中嘛，这个果皮还是会被腐烂掉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椰枣这样的种子啊，它是在这种沙漠的状况下，虽然说它比较结实，但是受到昼夜温差的影响，以及这个下雨的湿润和晒太阳的干燥之间的影响，它这个种皮会不断的去伸缩嘛，吸水以后就胀，然后干了以后缩，胀缩，包括温度的影响也会胀缩，就逐渐会有裂纹会出来。但是一旦把它放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状况下，比如说阴凉干燥的这种状况下，它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了，不会有这样的变化，那它就可以一直保存下去了。 蚕豆和莲子啊，我们今天听史军博士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其实最重要的是种子和果实，您现在分清楚了吗？史军博士，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下面是结束语的时间了。 种子和果实都是时间的见证，你想留下什么样的见证给未来呢？ 感谢史军博士的详细介绍，我想听了前面的内容啊，听众朋友现在应该对莲子还有蚕豆的认识啊，不仅仅是局限在它们是一种食物，怎么吃能吃得更可口，怎么吃能让我们吃得最舒服，我们还了解了很多植物学的相关内容。下面是来自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内容，我想呢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会有很多的关于疾控的内容带给大家。怎么回事呢？在7月12号由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2018年健康中国行北京市疾控系统健康科普大赛圆满落幕。这个大赛的主题呢是畅想疾控健康科普，共建共享健康北京，旨在实施贯彻健康北京2030规划纲要精神。2018年3月，北京市疾控系统健康科普大赛正式启动，经过5个月的充分准备，大赛如期拉开帷幕。参赛作品涵盖了预防接种一家亲、吃蔬菜要好色、深浅搭配有学问、改变就在21天等等多种百姓关心的疾病预防和健康生活方式的热点问题，贴近民生。今年的大赛活动是继第一届北京市疾控中心健康科普大赛的延续和创新。下面和我们节目啊紧密相连的重点就出现了。下一步，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成立第一支北京市疾控系统科普专家宣讲团队，打造健康科普精品工程，通过电视、电台、报纸、网络等等媒体啊进行科普宣传，使人们认识到自身健康管理的责任，主动掌握健康知识，增强健康素养，提高健康水平，延长健康寿命。说过了疾控中心的健康科普大赛之后啊，接下来呢是疾控中心带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夏季已经来临，这个季节呢也是腹泻的高发期，为了更好的预防感染性腹泻，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大家，第一，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加工食物之前要洗手，生吃瓜果要洗净，不要去卫生条件差的餐馆就餐，生水应该煮沸以后饮用，或者是选用卫生合格的桶装水或者是瓶装水。第二，近期出现腹泻或者是呕吐的食品加工者应该暂时脱离工作岗位，污染的食物应该丢弃，纺织品包括像衣服呀、毛巾、桌布和餐巾等等，沾染呕吐物或者是粪便的时候应该迅速消毒清洗。